很多朋友也都出门踏春赏花了，比如去玉渊潭看樱花，但是很多前去观赏游玩的朋友只顾自己开心，不顾花花草草的感受，有压着树枝拍照的，有把花朵摘下来编成花环的，有随意践踏草坪的，还有乱丢垃圾的。你是舒服开心了，别人可就遭殃了。要注意咱们的素质，注意文明排队，垃圾入箱，注意保护距离，文明赏花，不摇晃樱花树，不攀折花木，不攀爬树木，不践踏草坪。针对个别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公园也将继续通过制止、告诫和处罚的方式加强管理，同时也呼吁大家在发现身边不文明行为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劝阻，共同维护首都文明的形象，营造良好的游园环境和有序的游园氛围，以实际行动为美丽北京加分。然后送你一朵樱花草，来自 Sweet。 晚风吹动着竹林，留水走过，剩下四季的变幻。

the warmth upon your skin, looking out and looking in. Oh, every color in your eyes, reflection of the light, every minute, every night. Good to see you with your feet on the track, waiting for a restart, leaving gold that once was holding you back. Want you to see 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变脚步。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流言鬼话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星星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看到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福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1公里。接下来我们看到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2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4公里。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南五环路南向北，从左堤路到农场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1.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8公里。最后呢，是一起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金源路南向北，从莲石东路到鲁谷路有 0.8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东四环北路辅路南向北，九仙桥南路附近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 FM 九九九也是提醒你，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时刻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我继续为大家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手机 APP 买菜日后或将成为家常便饭。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施工，今年的5月底该菜篮子将完成地下结构施工，预计明年的8月工程将竣工，2019年投入使用。菜篮子建成之后，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城东的居民从下单到收到货品预计只需要20分钟到半个小时，而且蔬菜都是摘好清洗好的，无需再自己动手，既方便又减少流通和环境污染。好好过，矜持的作品。 再走一下就走，保证不会太久，如果想看看回忆成老朋友，在这坚守，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等候，祝福后该换取的幸福以后，不敢去承认感动时的感受。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

情有时候是恶作剧，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忘记。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 Nicole。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况信息。首先呢，看到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从东卫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8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京开路附近有 2.1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13公里。接下来看到城市快速路和环线的情况，东二环南向北从龙潭东路到建国门南大街有 3.7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鼎城路到四元桥有 3.0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7公里。最后呢，一起来看到普通道路的情况，颐和园路南向北从中直路到圆明园西路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4公里。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从花枝胡同到地安门西大街有 0.6 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5公里。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仅供大家参考。今天呢是星期一，尾号限行是4和9，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拥堵，减速慢行，时刻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你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走在漆黑夜里用心想你，仿佛这个世界只有你，最爱你那不说话的表情，My love。声音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最爱你那会说话的眼睛，快乐我的心中藏着美丽的秘密，是你

这是黄宏生的作品《金刚变形》，由斗森景田主演的《金刚骷髅岛》在国内上映，这也是中美合拍的一部作品。《金刚骷髅岛》中的大猩猩金刚将有100英尺，大概是30.48米高，这也是彼得·杰克逊2005年版《金刚》25英尺的设定的4倍之多。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喽，拜拜。 只留下几朵消息，不想靠近，不想休息，不太想要下雨。今天的空气有点不太安定，吹落旋律，吹落蓝鲸，吹醒了我想你。昨晚那一场倾盆大雨，还有下雨，今天的空气。